走廊里停自行车，路灯没人修，电梯有人开，人不串门，饭菜气味串门的中低等城市平民住处，等于把大杂院叠起来摞成了16层。一层楼有6家，我们按照地址上的门牌号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。郝淑文扯起被啤酒扩音的嗓子叫喊道：刘峰，刘峰，你在还是不在？门没开，电梯的门却在我们身后开了。开电梯的妇女说这一层没有姓刘的。毫不例外，这种宿舍楼开电梯的就是半个包打听。于是我们请教他，那么这户主人贵姓啊？回答说姓沈，一个女的，50来岁，显得挺年轻。我们的悟性被点燃，姓沈的一定是刘峰的女朋友，就是说刘峰凡是在城里化疗就住到女朋友家。那个电梯女工说，沈老师陪那个男的去医院住了，得住几天呢。请问哪家医院？啊，这我不清楚。线索就在这里断了，住医院了。我和郝淑文对视，这个消息不好，证明刘峰的病重了。一个月过去，我心里那件事搁不下，又去了一趟刘峰女朋友家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，开门的竟是刘峰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，